他证道的题目是四种反应。谢谢。 让我们一起先低头一起做个祷告。这边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你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能够通达，使我们比老年人更有智慧。这时候愿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你来光照我们，也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我们的身心灵全然归向于你。愿你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到你自己话语里面的奥秘，也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在主你的当中能够得到安息。愿你这时候用你自己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听的都同感一灵。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多礼拜的人民的侍奉，也谢谢主这些日子当中有机会跟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交通的机会也教会里有不少的聚餐跟我太太讲，这一次我来的最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回去的时候不会增加体重。我因为没有带秤来，所以不知道现在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回去后会 find out。那么今天我们要一起看耶稣基督讲了这个一个比喻。耶稣传道的过程里面他很喜欢用比喻来教导人，所以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常常的有这样子的机会教育来教导门徒。那其实耶稣的比喻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好像有些时候看起来不是十分懂。那今天早上我们又一起来看这个撒种的这个比喻。在任何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就发现教会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形式的基督徒。那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有一个非常饥渴慕义的心，他们对属灵的事情非常的渴慕。那另外一些人对参加教会聚会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或者是对灵里面没有需要常常在灵里面被得到喂养。那我们有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好像没有需要过的一个教会的生活。为什么同一个福音传出去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结果？为什么同样的两个人他们都决志信了耶稣，可是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对教会的生活对神的道反应会是这么样的不一样？为什么同一个福音传出去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呢？我想这个门徒那时候跟耶稣传道的时候也遇见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差遣这十二个门徒出去上实习课具体来讲的是个人布道的这个实习课。那他们出去传道的结果有不少人听了他们传的福音信了主，那结果他们传的时候也发现有一些人根本拒绝这个福音，尤其是当时的圣经专家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所以他们回来实习完了婚回来跟教授报告的时候，他们肚子里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到底为什么我们出去传的道有的人会欢欢喜喜的接受，另外有些人根本拒绝呢？那耶稣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老师，所以耶稣心里面知道这个门徒心里面有什么的问题，所以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讲这个撒种的比喻，来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出去实习的时候会传了福音的结果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这个结果。所以第三节这个圣经说他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的事我这里用读的是这个新译本的这个圣经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的事。那什么是一个比喻呢？一个比喻就是一个日常生活里面发生的一件小事情，可是背后包含了一个很重要一个属灵的真理。耶稣是神成为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是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个老师。所以耶稣用的方法就是把人用人懂得的这个事情来解释人不懂的这个事情，耶稣用生活里面常常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解释他要教导的一个属灵的这个真理。 那耶稣那个时代有很多人是从事这个务农的，种田的，所以也许门徒回来做实习报告的时候，哎，耶稣正好看到有个人在那边撒种，耶稣就随口就开始讲了一个撒种的这个比喻。耶稣用撒种的这件事情呢，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福音传出去会有各个不同的这个结果。那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刚才读到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这个比喻的本身。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就解释，耶稣自己对他讲的这个比喻的一个解释。那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这个门徒他们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活在一个农业的社会里面。我们今天是坐办公室的，大部分的人，很多人可能一整天坐在电脑面前写 coding， 所以我们对撒种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就不是那么熟悉啊。我也许你下过乡撒过种，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在这里可能经过那一个时代的人可能不多。那我们就需要解释一下到底这个撒种是怎么一回事情。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个农夫出去撒种的时候，他会身上会背着一个袋子，在里面就放了这个种子。他在田里面走的时候，他就从这个袋子里抓一把种子，然后就这样子撒出去。啊，这个撒的时候，他对这个种子会落在哪里的控制性不是那么强。今天撒种不太一样，今天是这个我看过他们有撒种的机器，你种子放进去，然后你在上面那个田里面走的时候，它每隔几英寸就给你扎一个种子，每隔几英寸撒一个种子。可是那个时候没有现在先进的那样子的机器，所以那个人就是抓一把种子就这样子一边走的一边撒出去。这个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 broadcast， 啊，广播 broadcast 就是从撒种里面出来的。 broad 就是广播的广的意思， cast 就是扔出去的意思。哎，所以啊，这个不用考，不用担心啊，不会在考试上面。那个，所以因为撒的时候呢，这个农夫对种子会落在什么地方控制不是那么好，所以当他撒的时候，他就会落在不同的这个地方。那耶稣讲这个比喻，这个种子代表什么呢？那种子在十九节的上半节，耶稣说：“凡是听见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啊，这个种子就是指天国的道。”那我们用简单一点来讲的话，就是福音，就是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就是耶稣出去传的福音，也是耶稣吩咐门徒出去传的这个福音。那撒种这个事情呢，是这个动作代表什么呢？这个撒种这个动作就是代表传福音。种子是天国的道，撒种是代表传福音。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福音的聚会，有时候是礼拜五晚上我们有福音组，有时候礼拜天早上的时候我们讲台上我们也在讲福音，有时候我们是开布道会，有时候我们是个人讲见证等等。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说那时候我们就在撒种。那撒在这个土里面，这个土是代表什么呢？十九节的下半节，十九节的下半节说，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中的夺去。所以这个土的话就是指人的心。那这个有四种的田地，四种土，四种土壤。那耶稣说这四种土壤就代表着四种人心。那四个不同的结果呢，这个四个不同的结果就是四种不同的人性听到了福音以后会有不同的这个反应。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我们来看。那今天你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在四个 category 四种里面其中的一种，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下到底是你是在哪里。那我们看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第四节，第四节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小鸟飞来就吃掉了。这个有的人读到这里说，这个农夫怎么那么糊涂啊，这个种子怎么可以撒在路旁边呢？啊，其实这个路旁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路旁的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田垄，这个田与田之间的话有一个高高的一块地，那个农夫去耕田的时候，然后带着他的那个牛啊，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啊，所以这个撒的时候，因为它撒到农田的边边的时候，有一些种子就会落到那个田垄上面去。田垄因为是常常是人跟牲口经过那个地方，所以把那个土就踩得很硬很硬很硬，太阳出来一晒的话就变成非常坚硬的一块一块土地。那当这个种子落到这个田垄上面的时候呢，它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生根的结果是什么呢？第四节下半节，小鸟飞来就吃掉了。哇，天上的飞鸟看到有免费的午餐呢 ，free lunch， 嘣一下就把那个种子给吃掉了。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第十九节，耶稣说凡是听见天国道却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的心中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耶稣说这个听的这个道不明白的这种人的话，就是路旁，撒在路旁的这样子这种人。那我请问你，这个福音是不是那么难明白呢？我想不是。你看耶稣这些门徒们，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是打鱼的，很多是打鱼的。他们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来讲的话，他们是没有受过学问的，大概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们是这个蓝领阶级的，不是白领阶级的。那结果这个门徒他们能够明白这个福音，那福音书里面还有谁信了福音呢？税吏跟妓女，税吏跟不是当时最有学问的这些人。所以福音本身不是那么难明白。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听了福音结果他没有办法明白呢？因为他们的心硬，印象什么呢？印象这个田里面这个田垄这样子的硬。所以他们的这个良心听到了福音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被感动。那良心为什么会变硬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原因。有一些人他你跟他传福音，他说我现在对耶稣没有这个需要，我工作也很稳定，家里面也很好，跟妻子没有婚姻上的问题，儿女也很听话，成绩也不错，也没有经济上的困难，身体也没有病，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所以他说我这个人什么都不靠，我靠我自己，人定胜天嘛，不是吗？所以你要劝我信耶稣啊，这个精神寄托，这个我没有需要。所以他们对耶稣要来拯救他，对圣经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他们没有办法来看到这件事情。那还有一些人为什么他们会心硬呢？因为他们对福音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你跟他传福音，他说我都知道，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都是劝人行善，基督教也不例外。你跟他说不是的，福音重点不是要你劝你行善，福音是要你上帝和好啊，让上帝来拯救你，透过耶稣基督拯救你，脱离神的审判等等啊，这个我知道了，你不用跟我讲，我知道，都是劝人行善，都一样的，基督教也好，这个慈济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因为他对福音本身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他心很硬。那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来到福音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是把一个当作宗教来研究的，他们没有认同，没有真正看到自己有这个需要，他们研究福音好像是这个好像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一样。那今天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是没有重生的，他们没有得到神的生命的，他们是研究了以后发表文章，可以拿 tenure 的，可以当教授的，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这个复活节的时候看电视上有很多特别的报告，时候很多新闻记者采访的这些人都是一些圣经学家，可是他们是没有重生没有得救的，他们是研究圣经可是确实没有得救的。所以耶稣说这一种心的话是像这个路旁一样，田垄一样，很硬的，他们听了道就不能够明白。那不明白的结果是什么呢？耶稣就提醒，耶稣有一个警告，十九节，耶稣说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的心中的夺去，这个恶者就是指魔鬼撒旦的意思。所以当一个人听见福音他心里面硬，他没有反应的时候，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撒旦要来把他心里面的这个福音的种子给夺走，就像天上的飞鸟吃到这个种子，砰一下就把它吃掉一样。所以这种人的话，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愿神在他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来松一松土。那第二种田地是什么？第二种田地是第五节，第五节说有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头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那第二种田地是泥土不多的石头地，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泥土不多的石头地？那个农夫不是那么糊涂啊，把这个种子撒在石头地上面，而是耶稣说这个地呢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块很好的地，可是下面有石头，上面有很浅的一层这个表土 top soil。 那这个种子撒在那个地方呢，结果是什么？耶稣说很快就长起来哦。那为什么会很快长起来呢？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种过庄稼的，因为这个石头离地面很近， 表土是很浅的一层，所以太阳一在的时候，那个地的这个温度比其他地方会稍微高一点，高一点的结果，那个种子发芽就发展得很快啊。那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它长得会很快就长起来呢？因为这个种子植物在长的时候呢，它往下去扎根，一扎根的结果，这个根就碰到石头了，所以这个种子不需要花这个养分来往下扎根，它只能往上长。所以你看到哦，那个地方长得那么好，长得这么快，长得这么快不一定是好事情啊。耶稣说第六节耶稣说，当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因为没有根，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所以因为这个种子落在土浅石头地的，它落下去的话没有根，没有养分，吸收不了水分，结果呢它最后就死掉了。那第二种种子是田地是什么意思呢？二十节耶稣说，那撒在石头地上呢，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喜的接受。你看土浅石头地上面长的这个植物长得很快的这个反应。那耶稣说这种人好像听了道，结果又立刻，就是说立刻他欢欢喜喜的接受。这种人不是拒绝福音哦，第一种人是拒绝福音，这种人不是哦，他很高兴，反应不错。那可是一个人听了福音他立刻欢欢喜喜的接受，不等于他已经接受了这个福音，不等于这个人是重生的一个人，不等于这个人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耶稣说这种人是没有根的，听了福音没有根的，他的好的反应是什么？只是暂时的。二十一节耶稣说，可是他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旦为了道遭了患难或者是受到迫害，就立刻跌倒了。耶稣说这种人呢，好的反应是暂时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没有根，他信的这个福音是比较表面的，很肤浅的，可能他对福音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更深一层的这个认识，短暂暂时的。所以这种人他可能听了福音，他暂时欢欢喜喜的领受，甚至他可能已经受了洗，可能他已经受了洗，可能他在教会里面甚至有机会参与侍奉，可能他固定来崇拜一段时间等等。那他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他像是基督徒，可是只是暂时的，耶稣说是暂时的。那结果有一天他们遇见道遭遇到患难或者受到破坏，就立刻跌倒了。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听了福音当时会欢欢喜喜的领受呢？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也许有的人他听了福音的结果，他信耶稣主要是为了我祷告蒙应允，耶稣解决我的困难，是为了一些肉体生命的好处，而不是为了真正属灵里面的这个需要。这个为什么今天一个人他听了这个道他会欢欢喜喜的领受呢？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一个东西它对我有好处的时候，我们就会欢欢喜喜的这个领受。比如说有的人他来美国留学，哇，这边基督徒很有爱心，去机场去接他，等他接待新生，给他提供暂时住宿等等，帮他去找地方住的，怎么样去找 apartment 等等，所以他得到这样的好处。那他为了继续得到这个好处，那他跑来教会了，那我也要受洗。 Oklahoma 有一个教会，有一次这个有一个慕道友跑到这个牧师的面前，说牧师啊，我要接受洗礼，我要受洗信耶稣。为什么？牧师问他为什么，他说哇，你们这个祷告会很灵，我找不到工作，你们给我一祷告我就找到工作了。所以他就赶快跑来信耶稣。那耶稣这个牧师问他，信耶稣目的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耶稣帮你找到工作，耶稣为你钉十字架。哎，这个没有听过，有点新鲜。其实他不是没有听过，他是没有去想这个问题而已。所以有的人是被基督徒的爱所感动了，得到这样子的恩惠，所以他们是哇，这个信这个叫好啊，很有爱心啊。基督徒，你看教会里面那些弟兄姐妹这么有爱心，哇，甚至有的人跑到教会里，为什么去呢？因为教会里女孩子都很温柔，将来讨老婆要找这种人比较好。我以前就是属于这种人，所以糊里糊涂跑到教会，结果耶稣被耶稣点了名，结果信了耶稣。所以人家问我你怎么信耶稣的，我是交友不慎。人家问我太太为什么会当师母呢，我是遇人不熟，她为我祷告得救，没有想到神给她是超过她所求所想的。 不但得救，也被有一天蒙神呼召。所以这个欢欢喜喜的领受，因为有实惠嘛，具体的好处嘛。那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就是他生命里面遇见了危机，有个祷告神，神帮助他解决了。也许是婚姻上的问题，也许是经济上的问题，也许是身体上有病等等，是这一些的。OK， 或者也许学校里面指导教授给他很多的麻烦，毕不了业，找工作有困难等等。所以这一种人的话，有时候听到福音或者听到基督的见证，他欢欢喜喜的领受，可是没有根的，啊，没有根。耶稣说：“泥土不得的石头地，没有根，没有根的结果呢，就是他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他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我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他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我因为是个罪人，所以我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没有耶稣的宝血遮盖我的时候，我这个人是活在神的愤怒下。”圣经说，神的愤怒在天上显明在一切不一切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因为他的信不是没有根，不是建立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他的反应是暂时的。那有一天考验会来的。21节下半节，耶稣说，这种泥土不得的石头地上，一旦为了道遭遇到患难，有一天当患难来了，那结果是什么？那耶稣在这里讲的患难不是所有的患难，耶稣在这里讲的患难是为了道遭遇的患难。那换句话说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他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信仰本身给他带成患难。这个宣教士49年以前在中国传福音，外国的宣教士，那有很多人信主，这个宣教士叫他们叫什么？叫 Rice Christians， 吃饭的基督徒。那个以前这个潮州啊，我不知道这里面潮州人有没有潮州人叫基督教叫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叫吃教，吃饭的吃，吃教，价格吃教。什么叫做吃教呢？就是以前宣教士来的时候，到那个福音村庄，到村庄里面去传福音，敲锣打鼓，咣咣咣咣，一敲的时候人就跑来了，开始什么？开始发米，发这个羊火腿等等，然后跟他们讲福音。所以后来潮州人看到，哦，这种宣教士来了，带着这个送食物来了，说哦，这个基督教这个叫做吃教，吃教。那有一天等到宣教士被赶走了呢，等到49年以后了呢，等到后来信耶稣这个事情变成一个重担呢，在政治的角度来看，或者是受到逼迫呢，耶稣说这种人的话，一旦为了道遭遇到患难，受到逼迫害，立刻就跌倒了。那今天我们不能把这种人跟文革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受到迫害，结果他们不认主，这个是两回事情。文革的那时候基督徒有些受到迫害，他们不认主，他们心里面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个信仰。可是耶稣在这里讲的这种人不是的，耶稣说这些人他们没有根的。所以当有一天这个信仰对他来讲是个累赘的时候，他就是耶稣说他们就立刻就跌倒了呀。这个跌倒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跌倒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猎人去捕捉猎物的时候，有的人是这样的，他弄一个箱子，然后下面呢一根棍子撑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在里面啊，他这个捕捉鸟的，比如说，但这个鸟进去吃的时候，它一拉那个绳子，那个棍子一拉开，嘣一下照下来，就把这个猎物给捕住了。那这个跌倒这个字呢，就是指那个 trap， 这个捕捉动物的这个笼子。所以当这一种人，他们有一天他们的信仰成为他们一个累赘，当信仰受到迫害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他们被这个信仰绑住了，溜都来不及。好像一个动物这个被这个捕捉它的这个机关给卡住了一样，他想办法来挣扎。那比如说这种人，他遇到了道，遇见了患难，受到了破坏，立刻就跌倒了，为了道的这个缘故。那还有有时候这些人他们问题解决了，结果开始参加受洗班了啊，这个有了困难找耶稣祷告，耶稣解决我的困难，参加受洗班，受洗班里面老师跟他讲信耶稣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啊，这个责任是什么， 然后我们信了主以后对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对没有信主的责任是什么，还有参加教会的聚会等等，还有什么十一奉献等等这些。哦，他们一听到这个东西，哇，这个我不要信了，这个太麻烦，事情太多。哇，这个我们刚刚离开中国，以前是共产党管我，现在跑到教会里面，你教会又来管我，哦，这样子信仰我就不要了。你也许是道为了这个道受到的患难受到破坏，也许是就是反正这个一提到这些责任的时候他们就不要了。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没有根，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听了福音有反应，可是这是暂时的，是肤浅的。那第三种土地是什么？第三种土地是第七节说有落在荆棘里面的，荆棘长大了就把它给挤住。哇，这个农夫很糊涂啊，把种子撒在荆棘里面。其实你要仔细看，这里不是这样，撒在荆棘里面，这个地里面有荆棘，这个荆棘它在种田以前把它上面那一层给砍掉了，所以后来第七节下半说荆棘长大了就把它给挤住。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农夫撒的时候呢，这个地上表面上是没有荆棘的，那荆棘长大了，结果呢把它放下去的这个种子长出来这个苗给挤住了，挤住了以后就不行，就活不下去了。你这个荆棘好像什么呢？啊，好像你前院的那个野草一样，这个weed一样，你表面上你把它给拔掉了，对不对啊？这个过两天它又长起来了，因为它那个茎下面有这个根呢，这个 dandelion。 好，所以这一种人是什么样呢？耶稣又解释了二十二节，耶稣说那撒在荆棘里的人，就是人听了道有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把道给挤住了，结不出果实来。耶稣说这种人听了道，这种听了道结果他有没有反应？有的。这个种子撒在荆棘里，种子有没有长起来？有的。有没有活得下来？没有活得下来。为什么？荆棘长大了把它给挤住了。所以那把它挤住的是什么呢？耶稣说有两个事情，一个是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今世的忧虑，财富的迷惑。那什么是今世的忧虑？什么是财富的迷惑？今天一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撒旦回来给他有很多分心的事情 distraction。那这种 distraction， 这种分心的事情分两类，一种是什么？一种是今世的忧虑，这个是被动的 distraction。那什么叫做今世的忧虑啊？啊，今世忧虑就是开门七件事。今世的忧虑就是你日常生活里面你要活下去，你要做了很多的这种事情，啊，这个有的人他听了福音，他来到福音聚会，有一阵子他反应不错。那结果慢慢这个人就不来了，被今世的忧虑给拖走了。啊，学生的话可能是他 prelim 要考这个博士，考 preliminary exam， 也许这个人他在 fight for tenure 拿到终身聘当教授，也许是研究的这个计划，也许有的人想办法啊，这个要发表文章 publication 等等，有的人找工作等等，有的人申请绿卡。有的人是小孩子中文学校弹钢琴绘画等等，或者是学空手道功夫等等，这些事情各种不同的这个事情，或者是甚至礼拜天要看 TV 他不能来，结果这些事情就是今生的忧虑把他给挤住了。结果他说我有空就来，有空现在太忙，有空再来。那结果呢？结果就是这个被这个荆棘给挤住了。那另外一种是财富的迷惑，今世的忧虑是被动的，这个 distraction 分心的事情，财富的迷惑是主动的 active distraction。 那这个包括什么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投资，可能房地产方面的投资股票，也许我要去得到什么什么特座教授啊 chair professorship 等等，也许有的人他们想办法在很有名望的这个杂志里面发表文章啊，提高我的知名度等等，或者是要得到什么什么这个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里面的这个 award 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会成为人这个迷惑，以至于啊，长的这个福音在它里面长出来这个种子，结果苗被挤死了。那今世的忧虑跟财富的迷惑，这两个都是魔鬼那边来的，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就是让他不能够继续来到教会里 好好的把这个福音听清楚，让这个福音的种子在它里面真正的去扎根，真正的去结果子。所以这种人很可惜，听了福音可是被挤住了。那神的他听了福音有反应，可是神的生命却是没有进来，他们还是没有得救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为他祷告，愿上帝把他这种忧虑迷惑这些事情给他拿走，以至于他能够真正的在福音教会里面听到这个扎实的福音，搞清楚了，然后真正的得到耶稣的生命。那第四种种子是什么？第四种种子第八节耶稣说，有落在好土里结出果实的，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落在好土里面的是第四种。哦，耶稣这里讲的结个果子是什么？有30倍、60倍、100倍的，这个是很多啊。因为考古学家说，当时的他们种一个种子下去的话，一个种子种下去，如果结8粒的话，那这个算是还可以平均了。如果一个种子种下去结了10粒的话，收成的时候能够结出10粒的话，那个是相当好了。耶稣在这里不是讲10粒，耶稣说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一个丰盛不得了的这样子的一个收割的结果。那所以耶稣把这四种结果呢，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结果子的，一种是没有结果子的。那用我们今天话的来讲的话，头三种的这三种人是没有得救的。那第一种人我们知道是没有得救的，因为他是心里刚硬，听了就不要的，拒绝这个福音的。那另外两种，中间的两种呢，他们听的是有反应的，可是他没有得到神的这个生命，结果没有办法，这个福音的种子没有办法活下来。那只有第四种，这一种他们是结出果实来的，那换句话就是这个生命长起来结果子了。那为什么呢？因为23节说，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又明白了，结出果实来，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耶稣说这个是人听了道以后又明白了。这种人听了以后，他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来，为什么？因为他明白了。那换句话呢？换句话说什么？换句话说，耶稣在告诉我们，头三种人他没有明白。第一种人当然是拒绝，不要听；另外两种人他是有反应，可是并不是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福音，或者是他以他个人的理解，啊，不是圣经里讲的那个福音，个人的理解来信耶稣的。就像有的人，潮州人讲信耶稣是什么？吃饺。为了面包而信耶稣。哎，耶稣说这种第四种人，他是明白了这个人性的道，明白了。那这种人信耶稣的话，他里面有真正的 conviction。 所以一个人信耶稣的话，你信有信的动机，你信耶稣的动机是什么？按照圣经里面，当然我们来到福音的面前，我们有不同的途径，也许是我遇见了婚姻困难，也许是我遇见了家庭里面的困难，也许身体上的困难，也许我心里面苦闷等等，有不同的途径。可是我们信耶稣真正到十字架面前，我们的动机应该是只有一个，我是上帝的，落在上帝审判之下的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这个拯救。所以我们信有信的动机，我们信有信的内容，信的内容，这个人他明不明白什么是罪，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忧伤痛悔的心去接受福音，什么是信耶稣要悔改，带着悔改的去信耶稣，然后信耶稣以后对神一个感恩的心。所以信有信的内容。那今天这个有的人他说信了，那你问他信的信什么，问他信什么，如果他讲的信的内容不是十字架的话，那他信的这个福音跟圣经里讲的福音里面有距离。那信有信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这个态度是带着一个悔改的态度来信福音，在神的面前真的被圣灵光照，看到我自己是个罪人，我是一个破碎的人，我需要耶稣的拯救，我过去所犯的罪，我是在抵挡上帝，心里与神为敌，我是这样子一个人。今天上帝的怜悯临到我的身上，以至于我带着一个悔改的心，我来接受这个福音，而不是我高高在上面比较，这个基督教是这样子讲的，佛教是这样讲，回教是这样讲，我比来比去最好选择基督教，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有道理一点，这个不叫悔改。 这个不叫，这个叫宗教比较，这个不叫悔改。悔改是我自己不但听了福音，并且我认同，我认同我是个罪人，我认同我需要耶稣的拯救。如果没有得到耶稣的拯救，我这个人是没有盼望的 ，hopeless， despair， 是这样子一个态度。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信有信的动机，信有信的内容，信有信的态度，信有信的结果。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有30，结果只有30倍的，有60倍，有100倍的。那这个就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得到耶稣的生命以后所带来不同的改变。那这里讲到30倍、60倍、100倍，告诉我们说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程度的果子。那有的人可能一开始觉得不是30倍，也许是5倍、6倍，那过了很多年以后他觉得30倍、60倍、100倍的。那结的多少，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这是四种反应里面唯一的结了果子的。那这个就是你里面有耶稣的生命的一个结果。所以很多教会这个替人施洗的时候，那你要牧师要跟他们去谈呢、啊、牧师那谈的话，那你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啊？你说你信耶稣，你信的内容是什么？那你怎么知道你信的？你如何信的？你耶稣说信了，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那你怎么知道你得到神的生命？等等，你信了主以后，你具体的生命上，你的这个改变是什么？那个包括主观的跟客观的。主观是你自己心里面经历到的，客观的是别人看到你生命里面的这个改变的。那所以为什么今天有一些人他们决志信了主？甚至有时候他们已经受了洗，可是他们好像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是第二种或者是第三种，第二种或者第三种，第二种第三种都是有反应的，有反应不等于有得救，有反应的结果可能教会过分着急，就赶快替他们施了洗了。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可是我没有去研究他口里承认什么，他心里相信什么。那我请问你，撒种的比喻，下一个比喻是什么？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那第二种、第三种的，如果受了洗的结果的话，那他们就变成教会里就会变成稗子。那以后结果，以后我们会继续看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跟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是有关联的。耶稣一连讲这两个比喻的话，有它的原因在里面。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思考，到底是我是这四种田地里面哪一种。这个福音不是那么难明白的，福音其实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老太太，她能不能听得懂？那今天问题是我们心里面对福音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心里面的土壤是什么？那今天耶稣要来帮助我们，今天耶稣帮助我们。如果你不是第四种，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知道，我明白耶稣的福音，我得到耶稣的拯救，我知道我自己是个重生的人的话，那今天耶稣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面来，我们有今天听着他的道。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什么意思？没有耳朵的人就不可以听，是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意思就是说你要 pay attention， 你要 pay attention， 就是这个意思，你要好好的去听。耶稣在这里在提醒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是得到耶稣的生命。那也希望我们教会里，我们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100%，那我们经手我们洗礼的，我们都是很清楚得到耶稣的拯救的人，我们替他施洗的。愿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恩典的主。你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寻找你，不是我们拣选你，但是你寻找我们。你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跟拯救那世上的人，你拣选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体的面前，我们有机会听到这个道，就是你在我们身上，你在向我们招手。愿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愿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我们有醒察的机会。 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是属于第四种，我们得到你自己的生命。我们如果里面有心理刚硬的，求助你自己把这个刚硬的心你自己挪走，你自己来做松土的工作。我们里面是土浅石头地的，或者是我们里面有荆棘的，愿你在我们里面你继续做光照的工作，给我们来到你的家中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清清楚楚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愿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愿你来挪走魔鬼撒旦对我们的各种不同的诱惑、引诱、欺骗，直到今天你把我们带到这里听到你的福音，就是因为你在向我们招手。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有机会能够反省，让我们能够不至于被这世上的这些事情给 distract， 给分心了，以至于没有办法真正的好好去思考我们自己永恒的事情。求助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